全国制药医疗器具部门科技发表会25号和26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有教育、科学、卫生保健等部门工作人员、教师和研究师参加。本次发表会分为制药小组和医疗器具小组举行，共有70多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资料介绍。另外，全国兽医畜产部门科技讨论会25号和26号在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共有120多篇优秀论文推出。